你好，我是宝玉。关于什么是软件工程和为什么要学软件工程，我在开篇词里面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也就是说软件工程呢是软件行业知识体系的内核。无论你将来啊想走技术路线还是想走管理路线，你想要走得更快更稳，那就绕不开软件工程的知识。在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应该如何学习软件工程。你要先知道软件工程学科的知识树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才能更好的去理解每一个知识点和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首先你要明确，当我们谈软件工程这门学科的时候呢，究竟在讲什么呢？有一本很多高校采用的软件工程教材叫《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在这本教材中呢，作者啊画了一个图，高度概括了整个软件工程的核心知识。在文稿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内容啊非常简单，就是类似于一个金字塔，最底层呢是质量焦点，第二层呢是过程，第三层呢是方法，最上面一层呢是工具。从这张图啊，你可以看出来，质量焦点呢是在最底层，这很好理解。软件工程呢，它其实是为了应对软件危机诞生的学科，它的目标呢就是要聚焦于质量，构建和维护高质量的软件。我们也可以说，聚焦于质量呢，就是软件工程的基石。那么过程呢是指什么呢？你要构建高质量的软件，你就要解决软件过程中的混乱，将软件开发过程的像沟通、计划、建模、构建和部署等等这些活动呢有效的组织起来。而软件过程呢，就是在软件项目的生命周期里面，也就是软件从诞生到结束这一期间呢，在开发和构建系统的时候呢要遵循的一系列步骤。那么有两种过程框架你一定经常听到，那就是瀑布模型和敏捷开发。这俩啊是在软件工程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呢逐步形成的两种主流的软件过程指导框架。那么什么是方法呢？方法呢就是指在整个过程中如何去构建系统的方法学。比如说呢，你如何去分析用户需求，如何对系统进行架构设计，如何呢对产品进行测试验收等等。那么知道了过程，掌握了方法，那么具体落实到操作层面呢，还会涉及到工具的使用。比如说我们需要工具呢来辅助方法的执行，提高效率。通过工具呢可以把一些原本手动的工作自动化，比如说自动化测试工具、自动构建部署工具。通过工具呢可以帮助把一些流程规范起来，比如说像 bug 跟踪、像源代码管理。你还可以通过工具呢帮助提高编码效率，比如说像各种的编辑器 IDE， 像 Visual Studio 啊、Xcode， 还有像各种高级的编程语言，它其实本质上也是工具。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头总结一下软件工程的核心知识点，其实呢它就是围绕软件开发的过程产生的方法学和工具。你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呢来理解软件工程，那就是软件工程等于工具加方法加过程。根据这个公式啊，我将软件工程的知识结构做成了一张思维导图，方便呢你对知识点有更好的理解，高效的学习。这张思维导图我放在文稿里面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学习软件工程。我给了你软件工程学的公式，也对软件工程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看起来软件工程学呢它很简单，但是这些内容一下子要吃透呢也不容易。所以在开篇词里面呢，我介绍了就是说会从道、术、器这三个维度呢去讲这个专栏。这其实啊也对应了学习软件工程的四重境界。哪四重境界呢？第一重啊就是用器，器呢就是工具。工具的规则呢非常简单，上手呢就可以用，你也很快就能看到效果。比如说像原型设计工具就可以帮助你确定需求，像持续集成工具呢可以帮助你简化测试和部署的流程。对工具的学习呢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础的。那么第二重境界呢就是学术。术呢就是方法。你学会了方法呢，你就可以应用方法去完成一个任务。比如说像需求分析的方法，你就可以去搞清楚用户想要什么。你像用 Scrum 这样的敏捷方法，你就可以去组织项目开发的过程。你掌握了术啊，你甚至说是可以脱离器的。比如说你没有原型设计工具，你用纸、用笔、用白板，你一样可以去沟通确认需求。第三重呢就悟道。道呢就是本源，就像软件工程知识的核心思想和本质规律， 举例来说呢，敏捷开发它本身呢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套价值观和原则。你领悟了这个道呢，那么就可以把这个道呢用在你的项目过程中，处理各种问题啊、决策，做一个依据。道呢它是可以产生数的，你掌握了敏捷开发的道呢，你就可以领悟出来像 Scrum 啊、极限编程这样的数。那么第四重啊，传道，就说当你能把这个复杂的知识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呢传授给别人，那就说明你对知识的领悟呢已经到了更高的境界。同时呢，教其实也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你通过去传授别人知识，可以让你啊对知识本身有更深入的理解。你可能会问了，怎么样学我才能达到这四重境界？那我以前在做技术管理的工作的时候，经常做一些培训的工作。那培训的过程中呢，我总结了有两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做中学和教中学。你要看文稿的话，可以看到一张简单的图。做中学呢，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习方法。那么通过实践，从使用工具到学习方法，那再从方法里面呢，提炼出来这个道。那么在学习这个专栏的时候呢，你其实可以采用像做中学的这种方式，你可以把专栏的这个知识呢应用起来，在实践的过程中啊，去巩固你学到的知识，你去思考它背后的道，把已经积累的这种项目经验呢和软件工程的这些知识点啊关联起来，这样啊才能加深你对软件工程的理解，学以致用，把这些经验呢和知识转化成你自身的能力。教中学呢，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学习方法，那通过教学呢去进一步的深入领会别人总结出来的道，你去模仿，去推导方法，去学习如何使用工具。比如说你学习完一篇专栏文章以后呢，把你学到的知识呢进行输出，你写成微博啊或者博客分享出去，在公司内部呢讲给你的同事听，在教学分享的过程中呢去进一步深化吸收知识的内容，构建你的知识体系。做中学和教中学啊，这两种方法你都可以配合起来使用。另外呢，在学习软件工程的过程中啊，我也看过不少书，在这里面呢列一个书单供大家参考。首先呢就是构建之法，作者呢邹鑫老师是微软的研发总监，他同时啊也在很多高校进行了软件工程的教学实践，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对软件工程的各个知识点和技能要求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就形成了构建之法这本书。这本书呢强力推荐一下，也是我们这个专栏呢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第二本呢是人月神话，这一本啊是软件工程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内容呢发人深省，它已经40年了，一直畅销不衰，它里面的观点啊即使到现在也不过时。这本书呢即使你以前看过，你隔一段时间你再翻一翻，你可能都会有些新的感悟。第三本呢就是人剑，如果说人月神话呢它是关注软件开发本身，那人剑呢就是关注软件开发中的人。作者指出啊，知识型企业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技术。第四本呢，知行合一，实现价值驱动的敏捷和精益开发。作者丛斌呢有20多年的从事软件工程教学咨询和研究的经验，对书呢写得特别接地气，文章里面有很多真实的案例，对敏捷开发啊 CMMI 呢都有很深入的描述。第五本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这本书啊就是大部分高校采用的一个软件工程的标准教材，你可以做一个辅助的参考。第六本是持续交付，讲述如何实现更快更可靠低成本的自动化软件交付，描述了如何通过增加反馈并改进开发人员、测试人员、运维人员和项目经理之间的协作来达到这个目标。第七本是走出软件作坊，这本书呢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像国内这些小型 IT 企业它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项目管理的问题，以及呢作者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好了，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今天呢我带你浏览了软件工程的全景图，也为你讲解了呢学习软件工程的四重境界，同时呢我也介绍了做中学和教中学这两套行之有效而且特别适合软件工程学科的这种学习方法。所以呢希望你啊在后面的学习中呢可以付诸行动。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你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分享一下你学到的知识，那么把你呢在专栏里面学到的这些知识啊写成微博、写成博客分享给大家。写作呢其实是一种特别好的总结和学习方式，在你写的这种过程中呢，你有很多不清楚的呢你可能就想明白了。 你还可以做几次内部的这种分享或者培训。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像公司内部的这种分享或者培训呢，你不妨迈出第一步，把你在专栏里面学的这些知识呢写成 PPT， 小范围的讲给你的同事啊朋友。如果你已经做过类似的分享啊，那你就再做几次软件工程相关的。在准备 PPT 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你最好的学习过程。把你学习到的知识呢应用起来，学到的知识呢才能变成你的经验。你可以尝试着呢把你在专栏中学到的知识呢应用到你的项目中去。还多问呢，多思考。你有疑问呢就问。然后你如果看到别人问的问题呢，其实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一起来探讨一下问题的答案。如果你觉得这一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065。